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冲浪，爱好者们在冲浪的过程中也遭遇过很多意外，比如溺水等等。但是这些意外和电影《沙滩》中的女主角 Nancy 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电影中的她在冲浪时竟然遇到了鲨鱼。那么 Nancy 是如何遇到鲨鱼的呢？她又是如何从鲨鱼的口中逃脱的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惊悚恐怖影片《沙滩》。当然这个鲨可是鲨鱼的鲨。这部影片讲述的是 Nancy 在冲浪时遭遇鲨鱼并且独自求生的故事。影片在2016年9月9日在中国上映，并且获得了 1.02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差强人意。影片是由西班牙导演佐米·希尔拉执导，布雷克·莱弗利领衔主演。需要说明的是，影片当中的鲨鱼是通过计算机模拟创造出来的，但是在真实的拍摄现场确实有鲨鱼出没。剧组在拍摄影片的时候，为了达到惊艳的效果，决定找一个大家都不太熟悉的海域取景，最终选择了澳大利亚以东约600海里的一个小岛上拍摄。这个地方叫做豪勋爵岛，是遗留在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天然未开发的自然景观之一。因为是天然未开发，所以海里确实有真正的鲨鱼出没。为了确保演员们的安全，剧组也不得不使用鲨鱼盾，以防止他们闯入拍摄的区域。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沙滩》。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Nancy 是一位年轻的医学院学生，母亲过世之后，她为了让自己的心情从郁闷中解脱出来，来到了一座偏远的海岸，准备在这里通过冲浪来追忆母亲。这一天，他在当地人卡洛斯·查理的帮助下乘车前往海滩。在车上，他一边欣赏风景，一边打开了手机，和卡洛斯分享着母亲在海滩上的照片。 沙滩上的人是你吗？ 哦，不是，那是我妈妈。 哦， 当她知道怀了我以后，就跑到这个沙滩上来了。我从没去过，但那儿就像是我们俩的沙滩。这是我妹妹。 啊。 ¿Vas a mirar más fotos? 哦，你还想看别的照片吗？我可以。 不过比起照片， 卡洛斯更喜欢欣赏身边的景色， 只能用眼睛欣赏的真实的风景。 你说的对，谢谢。抱歉，我是美国人 啊。这里的美国人可不多。 是啊，真可惜。 两个人正聊着风景，南斯的手机突然接到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是同行的伙伴发给他的，伙伴说自己有些头晕，就不来找南斯了。 他不来了。 骗子。 对，我闺蜜，就是 面密， 我们走之前留在酒店的那个女孩，她闻起来就像没有品味的龙舌兰酒，还有没有品味的生活。她总是这么对我，跟我玩人间蒸发。她就像是魑魅什么来着，你知道吗？魑魅什么？ 发达什么？滚蛋。 是，滚蛋。 我来这里的全部理由就是要找到那片神秘的沙滩，可她倒好，醉倒在酒店里，以为自己是小糊涂仙呢。 你不喜欢别人打乱你的计划，是不是？ 是不喜欢，也不是，只是你不觉得不公平吗？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个靠谱的人，听得懂靠谱吗？ 蛮多呢。 翻译靠谱。 Soy confiable. Sí, Mandona. Sí, Mandona. 就是我。 Muy Mandona. 嘿，那个沙滩叫什么名字？你不想告诉我？好吧，行。 不可能凉，这里太热了。 不是，没关系，没怪你，完全没关系。 美国人。 不一会儿，卡洛斯就把 Nancy 送到了海滩上。 Nancy 向他道谢之后，在海滩上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然后就下海冲浪。不一会儿，有两个在远处冲浪的男人向他打了招呼。 我听不太懂。我没想到会碰到这么大的浪，刚才差点被浪打在里面。 你是美国人？ 是，是美国人，对。 加利福尼亚。 啊，差不多，德克萨斯。 你在德克萨斯冲浪吗？ 是在德克萨斯能冲浪，不过和这里可不一样。 这里可是一个隐秘的地方，你怎么找到的？ 很久以前有人跟我说起过。这叫什么呀？ 我要是告诉你，就得把你杀了灭口了。 那可真是太糟了。这里有什么需要我注意的吗？ 那边有一些石头，这里每天只涨一次潮，潮落了以后就成了小岛。那边还有一些火山湖，碰到的话就像被水母蛰了似的疼。 Gracias。 Hey, fuera! Te puedo ver ahí por la noche en el bar para mostrarte los videos de mis cámaras. 我现在还是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他说你应该到这边来，这里的浪更好。 不用了，我这边挺好的，谢谢你们。 小心点儿，对一个从德克萨斯来的小美女而言，这里的浪还是太危险了。 没问题的。 冲了一会儿，Nancy 就选择回到海滩上休息，同时给妹妹拨了视频电话。 小懒虫， 嗨， 你猜我在哪儿？ 美华呢？我的天哪，不是吧，妈妈的那个沙滩。 就像她说的一样美啊。真希望你也在这儿，希望她也在这儿。 就是说你现在是一个人 啊？这一次大老远跑过来，我可不能因为同伴放鸽子就打退堂鼓。 你这就像警匪片里受害者们最常见的开场。 我才应该是那个无聊的保护欲过强的姐姐吧。你应该是那个尽情享乐的才对。在这冲浪实在是太疯狂了，你想象不到遇到了一个多么完美的浪。 我现在可是和你一样的水平了，可是你得带我出去试试啊。 等我回去就带你出来。 我爱你，老姐妈妈。 我也爱你，小懒虫。跟他说我这边一切都好就行了。嗨，你再见。 把电话给我，克洛伊。 嘿，爸爸。 嘿，宝贝儿，你在哪儿？ 墨西哥。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该拿你怎么办好啊？我真是不明白你。 我没指望你明白。 那你帮我弄明白啊。 我也不知道，那你想让我说什么？ 说你会回来，说你不会从医学院退学，毕竟花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心血。所以别放弃。 行了，爸爸，别说了。我们能不能现在先别说这些好吗？ 这是你热爱的事业，你喜欢帮助别人。 但是我也帮不了所有人，爸爸，你知道的。 别这样，这事儿和 那和什么有关系？ 要是非得扯上他，你就该继续学医。他是个战士， 他战斗得太辛苦了，爸爸。但是又有什么用呢？结局都是一样的。 回来吧，丹心，好不好？ 我得挂了，不说了，我很快就回去。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 南希， 我爱你，再见。 挂断电话之后，南希又回到海上。此时，另外两个冲浪的男人觉得天色已晚，就先回去了。在冲浪时，南希发现远处有一个奇怪的东西，走过去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一条死去的鲸鱼，鲸鱼的伤口还是新的，不断向外淌着血。这让 Nancy 感到非常不妙，因为血液会把鲨鱼吸引过来。然而 Nancy 所担心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就在他准备游回岸边的时候，一只鲨鱼从水下咬住了他的大腿。 Nancy 从鲨鱼的口中挣脱之后，只好游到死去的鲸鱼身上，试图躲过鲨鱼的攻击。但很快鲨鱼又对鲸鱼和 Nancy 发起了攻击，他从水下一下撞翻了鲸鱼，紧跟着 Nancy 又落水了。好在当时已经开始退潮，附近一块暗礁渐渐地凸显出来，足够让 Nancy 躺上去躲避鲨鱼。确认自己暂时安全后， Nancy 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把腿上的伤口进行了简单处理。之后 Nancy 忍着伤痛在暗礁上休息了一晚，但是他的精神依旧非常紧张，因为他知道如果下一次涨潮的时候自己还没逃出去，可能就难逃一死了。幸运的是，在天快要亮起来的时候，他发现岸边躺着一个喝醉的醉鬼，看到逃生的希望，他立刻呼救起来。 你好， 酒鬼听到 Nancy 的声音，看到他正在向自己招手，于是自己也挥了挥手作为回应，这让 Nancy 看到了希望。但是他并不知道，此时酒鬼的意识并不清醒，他也根本没有意识到 Nancy 遭遇了什么。 救命！打电话叫救援！ 我的包， 我的包，我的背包就在那边。 酒鬼走到 Nancy 的行李旁，发现里面有手机和钱，于是起了贪念，把行李全部拿走了。 在包里面电话，电话，求你了。 Nancy 的呼喊再一次吸引了酒鬼的注意力，他看到海面，发现不远处飘着一个冲浪板，他想把冲浪板也带回去，于是就走下了水。没想到刚刚摸到冲浪板，身体就被埋伏的鲨鱼咬成了两半，这让 Nancy 彻底失去了希望。天亮后，海滩上又来了人，这次来的是昨天在这冲浪的两个男人。Nancy 看到他们又下了水，于是立刻发出了警告： 停！叫鲨鱼快上岸，快回岸上去，快回去，回去！停下！鲨鱼！ 不用担心，这里没有鲨鱼。 停！停！快从水里出去，快点！ 来冲浪的两个人非常大意，很快他们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尽管 Nancy 想要尽自己所能把他们救到暗礁上，但终究抵不过鲨鱼的速度和凶猛。看不到希望的 Nancy 非常低沉，看到鲨鱼在周围不停地游动，他感到无可奈何。为了转移注意力，他把手伸向了翅膀受伤被困在暗礁上的海鸥。 过来，不会有事的，我会帮你的小家伙。来给我看看，我骨科虽然学得不怎么样，但你这里应该是错位了，就像是人的肩膀脱臼了。不，我想原理应该是一样的，我们拭目以待。我的动作会很快的好吗？就只疼一下下，之后就没事了。我数三下，准备好了吗？1、2、3，我觉得我们成功了。 这时海鸥咬住了 Nancy 的手指。 仇报的吗？那现在你有机会活下去了。现在涨潮了。 就在 Nancy 感到绝望的时候，他看到不远处飘着一个摄像头盔，这是之前两个来冲浪的男人的遗物。他想方设法拿到头盔之后，开始录起了求救视频。 我是南希亚当斯，今天是2016年4月26日。如果你看到这个录像，请马上找人帮我，我被鲨鱼袭击了。自从我被困开始，已经有三个人遇害，鲨鱼一直在我周围转。他盯上了一条死了的大鲸鱼，就在那边，这就是我逃生的最大难题。我要游走，就必须经过这个鲨鱼的巨石场。我大腿的腓肠肌和股四头肌被它严重咬伤了，伤口很深。我大腿内侧垂直向下，一直到我膝盖的侧上方。这里我小腿的后侧也有一处伤口，我流了很多血，伤口已经开始出现坏疽。我感觉自己越来越没有力气了，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我所在的这个小岛几分钟后就会被潮水吞没，我离岸上大概有200码的距离。这片沙滩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所以这录像其实也没什么用。那里有个浮标，我要游到哪里去？离这大概30-40码远，所以这就是我的目标。如果你找到这个录像，能不能可不可以把第一部分删除，然后把它寄到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奥利弗星月大道10231号？那是我家，那是我爸爸和妹妹住的地方。嘿，爸爸。嘿，克洛伊。我终于找到自己独处的时间了，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但我也不完全算一个人，还有这个小家伙陪着我，还有史蒂文。给他们看看你的翅膀，我把它治好了，克洛伊。我不想让你们担心，也不想让你们觉得伤心难过什么的，因为我爱你们。我从没意识到我会像现在这么想你们。爸爸，我马上就要离开这块石头了，但我会尽全力为生存而战的。我会的，就像妈妈教我的那样。你是对的。我爱你们，我好爱你们。我该走了。 录完视频之后， Nancy 把头盔向岸边扔了过去，希望有人能够捡到。随后因为已经开始涨潮，暗礁已经无法再确保 Nancy 的安全。无奈， Nancy 只好拼命游到不远处的海上浮标躲避鲨鱼。 在浮标上 Nancy 看到远处有船，于是他拿出浮标上的求救信号枪，结果因为紧张不小心把信号弹掉到了海里。当他把信号弹捞出来时，信号弹已经不能用了。虽然无法求救，但 Nancy 还是看到了希望。他利用信号枪打伤了在附近游动的鲨鱼，但是没能杀死它，反倒让它更加愤怒地发起了攻击。最终浮标被鲨鱼彻底撞翻， Nancy 也掉到了海里。好在鲨鱼的头卡在了浮标的铁架子上， Nancy 趁机把浮标上的铁锚弄断，然后抓着铁锚一直往下沉。当鲨鱼挣脱了铁架子向 Nancy 来时，铁锚已经沉了底。 Nancy 感觉鲨鱼就快要追上自己时，突然翻了个身，紧接着鲨鱼躲闪不及就撞到了铁锚上，被铁锚插死了。可是 Nancy 也因为缺氧昏迷了过去。就在这时， Nancy 丢出的摄像头盔被一个小孩子捡到，他看到 Nancy 的求救视频后立刻找来了自己的父亲。巧的是，男孩的父亲就是最初送 Nancy 来到海滩上的卡洛斯。卡洛斯看到 Nancy 飘在海里，立刻把他救上了岸，进行了简单的急救之后，总算是捡回了 Nancy 的命。 我开玩笑吗？ 一年之后， Nancy 腿上的伤已经康复了，只剩下退不去的疤痕。他带着妹妹和父亲来到了德克萨斯州的海滩上。 准备好下水了吗，亚当斯医生？ 这可不好说。 Nancy， 妈妈会很自豪的，为你们俩。 谢谢爸爸。出发吧。 你觉得有一天我能像你冲浪冲的一样好吗？ 不能。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电影《沙滩》。这部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展现 Nancy 和鲨鱼之间的争斗，这样的表演对于 Nancy 的扮演者布雷克·莱弗利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为影片当中的鲨鱼是用电脑技术制作的，在拍摄现场他只能根据导演的要求和自己的想象进行表演。其实布雷克在拍摄电影之前对鲨鱼是抱有畏惧感的，他一开始生怕自己无法胜任这个角色，后来为了完成拍摄工作，他就跟着很多自然资源保护者一起潜水学习，甚至和鲨鱼做近距离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地克服了恐惧。不过心理上的障碍还不是真正的难题，对于布莱克来说，更大的考验是体力。当初他接到拍摄任务的时候刚刚生完孩子，还处于产后恢复期，体能和体型都达不到剧组的要求，所以只好坚持每天长达数小时的疯狂健身，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恢复了曼妙身材。同时他也进行了游泳和冲浪方面的训练，为的就是提早适应拍摄强度。后来剧组在豪勋爵岛拍摄了大概两周的时间，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布雷克都要在水里泡12个小时。不过每次想到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比自己还要努力，他就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动力。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电影《沙滩》的主题曲，由澳大利亚歌手 Sia 演唱的《划破天际的鸟儿》。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Oh, your sense of swimming